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哇！今日同寻日最大嘅新闻，当然梁振英。梁振英我之前做节目，佢都系苹果追击手，日日喺度恐吓，喺 Facebook 度打飞机。咁有啲人话：哎呀，佢仲想做，其实就因为无所事事，冇嘢做啊。梁振英先生，吓咁啊，可以点啊？咪追击苹果日报咯，吓日日闹你苹果日报，咁诶可以做到咩效应啊？就系想办法俾压力啲广告商咯，系咪啊？其实我唔相信苹果日报呢係有销量有问题嘅。因为呢加到10蚊依然好早卖晒㗎啦报纸。大家睇到㗎嘛。啊俾我加个13蚊添。係支持你嘅就支持你㗎啦係咪。而喺得你苹果卖日报嗰啲 日报卖广告嘅人当然啊主要做本地市场係支持肥佬黎㗎啦唔係卖东方啦係咪。啊卖星斗啦。所以梁振英你做呢、這个咁嘅嘢呢我又唔觉得你好有效果因为呢苹果日报已经收缩到呢个地方㗎啦。即係缩无可缩啦即係咁。咁但係你咁样搞法增加佢曝光率囉。係咪本身人哋都唔諗住支持苹果日报你再提你打压佢啊咪令佢又再弹起囉。係咪成日讲今日得半版广告冇头版广告头版冇啊今日有几多个广告日日数俾压力广告商行个立秋啦点解呀你都见到嘅苹果日报都唔使讲即刻有啲社运人士咁日最主要是三个人第一个方东升一百毛嗰个第二个杜汶泽啊咁方东升就喺 Facebook 度讲佢话呢我哋呢支持苹果日报我哋卖广告啊 ,CY 呢就即係我哋嘅梁振英啦前特首啊现在嘅政协副主席咁佢就话啊我哋呢众筹卖广告啊就支持啊苹果日报啊咁呢就啊对抗梁振英咁呢每人一金句啊咁逢系登报纸呢就可以留言就讲梁振英啊咁啊咩都讲得出啦唔知有冇粗口啦啊咁啊求人得人啊咁啊咁啊杜汶泽大声讲啪等我嚟啊我同肥佬黎啊苹果日报攞 discount其实唔使理啦呢啲事苹果日报自然识做啦係咪呀咁当其时仲一个吴文远社民联嘅主席吴文远。吴文远呢亦都喺 Facebook 呼吁众筹每人100蚊登头版广告啊一人啊问候梁振英。啊留言问候梁振英你捐钱啦咁可能啊梁振英你身体好啊梁振英你老母身体好梁振英你个女兒身体好咁都唔知一家大细身体好啦啊冚梁振英冚家平安係咪咁乜都有啦係咪咁好快啦下个礼拜一就见到报纸啦咁呢吴文远做吹鸡一日之内 stop 停咗因为超过咗120,000。非常踊跃啊一日时间唔够众筹啊即係呢令到呢从来都系梁振英就团结香港大多数人嘅实力啊再一次表现啊因为你梁振英搞即刻团结咗大部分香港人科水啊唔止㗎唔止科落去但係头版一日啫。咁佢哋都话啦 啊，仲有啲多余咗嘅钱由谢文廉包底，啊，包尾其实都唔使谢文廉嘅，咁谢文廉梗系有肥佬礼嘅手影啦，咁可能咧就出翻多少啦，再喺内页咧出半版广告，吓咁啊有剩可能包尾啦，咁咁啊，但系咧一件事一出，咁啊杜汶泽就话你有冇搞错啊？吓，你谢文廉，嗯，系嘛？咁啊，即系执啊，方东升啊，咪东方升啦，啊，东方升首尾啊，咁咧就吴文远即刻澄清，话只不过英雄所见略同，因为佢上个礼拜五咧，佢已经有喺呢个 Facebook 度吹咗鸡，系呼吁咗噶啦，系大家都系有咁嘅谂法啫，唔使过分解读话人哋抽水或者咧啊人血馒头嘅，就唔使讲呢啲，系认为有得做嘅，咪做咯，杜汶泽。先生啊，又唔使咁介意。你睇下东方星好大方咁，冇所谓啊。最紧要做嘅啫。而吴文远亦都啊公开接触啊东方星，希望团结。咁啊到啦，打打嘴炮，咪登段嘢，嘥下你咯。咁啊又等啊苹果日报你打压佢嗰、那个又多12万咯，系咪啊？啊支持下支持下，就咁过噶啦。所以呢而家中国共产党对台海嘅政策亦都一样。得闲无事射支飞弹，跟住又搵两架飞机呢就过咗中线恐吓下你。你咪即系等于同民进党助选。以前李登辉嘅时代，陈水扁嘅时代，你奶晒把㗎啦。啊，永远以斗争为纲领。所以梁振英呢一镬真系捉虫入屎忽。系咪互揭衰嘢，你都唔够人揭啦，啱唔啱？一人一把口，一人一个一句，哇！嗨，你阿妈真系啊，先即系先游咗啦，啊咁啊清明节啦吓，啊嚟紧听日清明节啦，你又令佢更加唔得闲啦，系咪啊？等佢有个频上频落，啊梁振英，你老母身体好，哦，你老母过咗世，唔紧要啦，佢下低都身体好嘅。吓、啊，当一个人咧咁无聊啊，咁无所事事，俾林郑边缘化咗之后，本身一带一路基金商会又唔使你做啦，啊，沦为网上打飞机啊，黄毓民先生讲到打少啲飞机啦，系咪啊？身体唔好噶，吓、啊、一滴精啊十滴血，有冇听过啊？咁样打法好快头晕身痛噶、啊，啊，咁但系咧。节目都要做啦，咁啊，祝阿梁振英咧就清明节啊快乐啦，啊，咁咧复活节就身体健康啦，因为如果惊咧星期一开始咧你咁样俾人闹咧，咁啊唔止耶稣复活啊，啊你老母你老豆都翻生啊，话俾你听吓，俾人哋咁样打扰法，可能都好高兴啊，你哋个个咁挂念我，我都几十岁喺下低度行嚟行去啦，啊都做游魂啦，咁点知你哋咁仲记得我，咁啊可能即系复活节之后就唔系耶稣复活，系梁振英你老母复活啦，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护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